去跟着你，好衰出各自的意义。我的心在这里等你来临，回去十年是一种病，我想我

漫长，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，源自某种倔强，不舍相聚又不敢想，